还记得 JS 这个乐团吗？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歌名呢就叫做《此生最美的风景》，也是收录在他们2008年整整十年前的专辑当中了。当时 JS 的一首《杀破狼》真的是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很多少男少女心目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首偶像剧主题的主题曲。后来再说到《杀破狼》，包括《仙剑奇侠传》，现在的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完全不知道了，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回忆。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跟随泽华继续的出发。今天呢，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叫做萨克拉门托。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并没有洛杉矶、旧金山出名，但却是当今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啊。大众比较熟知的动作明星阿诺·施瓦辛格在担任州长的时候呢，就曾经在这里上班。在淘金热和修建大陆铁路的年代呢，萨克拉门托也是从当时的一个小镇迅速地发展成为了全美最重要的经济交通枢纽之一。而第一条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的终点站呢，其实就建在了萨克拉门托。当然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来到萨克拉门托你会发现身边会说广东话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会说广东话，或者即便不会的话，来到这里突然间听到非常熟悉的腔调，那种心理状态也不一样。下面这首作品，如果你最近有看电影《阿飞正传》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人海中看尽心虚，疲惫是我的心，失落是我的情， 《阿飞正传》当中两段非常经典的段落。第一段呢，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这样飞啊飞，飞得累了便在风里睡觉。这种鸟呢，一辈子只可以落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而这句话呢，也是在电影《阿飞正传》当中几乎是贯穿始终的一句台词。另外一句深入人心的就是，该记得的我永远都记得。刚才听到的这首《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呢，作为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也是一首爵士风味比较浓郁比较轻快的歌曲啊。这首歌呢，也是充分展示了各张国荣的歌唱风格，同时也非常符合电影本身的那种气质。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说到来到了萨克拉门托， 由于历史的原因呢，这里曾经有大量的中国南方人啊，来到这里移民并且是定居，也是将广东话带到了这片土地，赋予了这座城市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叫做沙加缅度。除了有一点感觉有点印度咖喱味之外，的确是极富诗意的。即便是到了今天，当地的华人呢仍然在使用沙加缅度这四个字。后来呢，民间又出现了一种三克拉馒头这样的一个称谓，当然三克拉馒头也纯粹是这个直音啊，或者是这个听大家说的时候随便翻译过来的，挺有意思的一种说法。但是这种土洋的这结合的调调还是挺有趣的。刚才爵士味的，接下来换一种调调，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夜，有一些眼里很绝，变成我边走边在学，春花和秋月美好也残缺，起来追更多感觉，盼更多的深夜，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看晚雾越来越深，我越来越厚，一直都要带着嗅觉、看我们越近越甜，我现在愿望一个不知不觉嗅觉，去过去，未来未来，大不了转身，而且要坚强，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往绝处，遇到你哈哈，边走边在学，情话和岁月，暧昧也正确，起来追更多感觉，盼更多的深夜， 这首觉得 rap 部分呢还是比较惊艳的，当然整个曲调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熟悉的味道哈，来自于方大同作曲并编曲，莫文蔚演唱的绝。这首歌曲呢大概要求的，大概想要传递出来，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坚决果决，需要有一点点的去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当然想要拒绝的时候也应该拒绝的比较彻底，而不是反复的拖沓。这首歌的 MV 如果各位没有看过的话，建议可以去看一下，当时呢也是斥了巨资啊，包下了香港的其中的一条隧道，让凯瑞莫文蔚独自一个人在隧道当中走秀， 而开润的好身材大家也都是非常了解的，这次呢也是特地为了这支 MV 角穿上了漂亮的旗袍入镜，将走秀的感觉带进了隧道里面。哎，怎么突然间有一种花样年华的味道。好，萨克拉曼托，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加州州议会大厦，这里呢也是萨克拉曼托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了。大厦面朝广场，正对着城市主干道，视线呢可以一直到达醒目的黄色大桥。整栋建筑建设的是比较早的，在1861年的时候就已经建起了，当时也是经过了13年的时间才正式的建好，在1874年正式的完工，精雕细琢，号称是全美最富丽堂皇的州议会大厦了。甚至呢有人把这里的加州州议会大厦称为小白宫这样的美誉啊。建筑外观是通体白色的，宏伟的立柱和恢宏的穹顶可以说显得非常的端重和肃穆。刚才我们听到了方大同为凯瑞莫文蔚作词作曲的绝，接下来 It's showtime， 来自于方大同。天气很暖哈、哦，那节奏可以放慢一丢丢。 我听说有个世界越来越短，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在38度下团热得越来越不想拥抱它，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当一切汗水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开雪花，他不送他送娃，他不怕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39度下团热得越来越不想多说话，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还是正在留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娃，他不怕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看冰山一个一个的倒下，无憾惊吓，而他还在唱冬季的床边沙发，而他还在等有天冷风下靠着他回家，太阳之下谁会浪漫，全世界在等你用了笔画，在没有生晚餐，他不送他送完，他不怕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很多人说在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之下应该听一些节奏更加欢快的作品，其实也不然，在听这首暖的时候你会觉得格外的舒服。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有很老的歌曲了，11年前来自于方大同2007年的未来这张专辑当中，当时在未来这张专辑里呢，方大同想要表现的是爱情和环保这两个音乐概念，好像提到爱情又和环保这两者是看似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大同说呢，实质上却蕴藏了许多共性的东西。首先吧，我们说这爱情需要培养， 那么环保需要培养吗？当然，爱情需要尊重，爱情需要爱护，同样环保也需要尊重和爱护，也是因为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的特点吧，所以方大同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主打的就是爱情和环保这两个概念了。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暖呢，是一首有一点环保意识的情歌，描画的就是全球的气温开始暖化的情况之下，恋爱好像也变得不再浪漫了，但是整体营造出来的味道呢，却是一首非常有格调的。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再度的提醒下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注意环保。当然今天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热的，注意千万要防暑降温，做好一切的准备。如果想听快歌，接下来快歌的时间，Imagine Dragon 之前有首 Sander 非常的受欢迎，听到的这个版本有点特别。 I cannot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m so high at the moment, I'm so caught up in this.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Just a young gun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 of bigger things and 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 up.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we argue all the time. You always say I'm wrong, I'm pretty sure I'm right. They say you're basic, they say you're easy. You're always riding in the backseat, now I'm smiling.Stage while you were clapping in the nosebleed. Oh,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s.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这首 Imagine Dragons 的一首 Wonder， 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是在为国内的某一个门户网站去写了一个主题曲，因为叫做雷电嘛。OK， 如果说刚才节奏不够快，接下来欢迎 Hello My Face。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2度。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强烈，气温较高，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中，体感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将于7月15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展期到8月30号。一直以来，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和国际图书展都是世界范围内插画和图书领域的标杆。今年的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上，将有来自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获奖插画师，还有中国图画书大师参与展览。本次插画展汇集了全球76位著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让中国孩子不出国门就能领略世界级的视觉盛宴。在博洛尼亚插画展期间，还将特别推出《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书画大师作品纪念展，展出丰子恺、张光宇、张乐平、武建华等大师的作品近100幅，其中许多原稿都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如果说前半小时的第一首作品是《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啊，那么浪漫的话，那本时段第一首歌曲同样也要走浪漫风，《分分钟需要你》，来自于三 D 林忆莲的翻唱。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前世又消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 翻唱自林子祥在1980年的作品《分分钟需要你》。在2016年的时候呢，3D 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陪着我走》。这张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呢，都是曾经的经典作品啊。当然，这10首作品也都是在他的记忆当中曾经陪着他走过一段时间的作品。这个概念其实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不能像歌手一样去挑选歌曲，然后自己进行翻唱，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列一个陪着我走的歌单。你会在这个歌单当中，比如说只能列一张专辑10首歌，你会选哪10首歌曲？其实列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寻找着自己的故事。有时间不妨做一下。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的是萨克拉门托，还记得吗？萨克拉门托市内的铁路博物馆呢，是绝对值得一去的。接下来我们就去铁路博物馆，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收藏着为数众多的火车模型，涵盖着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型号。比如说有外形酷炫的铁路除雪车，好像在电影当中，特别是美国的那些老电影当中会见到哈。真的，现实当中如果你见到的这样的铁路除雪车，只能是张大嘴巴哇哦，发出酷的声音。如果不来这里的话，真的是很难有机会见到。当然还有1950年代的火车厨房陈列室。火车厨房的陈列室大概会长什么样？好像在这个前一段时间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当中有大概展示出来，但是到了现场你可以看到实景之后，人可以置身其中，然后去拍照，去分享当时种种的感受，都是挺酷的一个事儿。即便放在现在去看呢，依然是觉得不过时的。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分分钟需要你，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样的情绪延续下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歌名叫做飘。整首歌曲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都会让你置身于非常漂亮的白云当中。来，跟随林宥嘉一起飘起来。 我看着天上一朵云飘着的风，那我听着风里一首歌哼着， Pop 的氛围，加上林宥嘉那份妖冶迷离的慵懒，这样的慵懒属于此刻， 中午11:42，让自己放空，让自己飘。 在花也花和你拥抱的草原，我想着在夜与黑和我独处的房间。 来自于林宥嘉《感官世界》当中的一首《飘》。当时在录制《感官世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林宥嘉整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忧郁的，所以你重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歌曲能够反映出他当时的那种状态，甚至有些歌曲呢，他是反复的要求重新的混音，重新的编，反复到3次4次之上啊。刚才听到这样的一首《飘》，也是他少有的一种非常梦幻气质的一首作品。11: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整一下，稍后还有更美的风景以及更加好听的作品在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喽。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天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每天很忙碌的我们，一天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说一天只做一件事情，只等一个人，你会做什么？等谁呢？下面这首作品很有意思，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来自于何景欣，广东话歌曲，来喽。 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我未说，我知道你会懂得意思，如果我会难过，不理智，劝我放心一次。这一天乜嘢日子都不关我事，那相片已装满我的小心思，晚餐后去阳台关上窗帘，我的世界非常得意。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我呼吸的空气都那样新鲜，遇见你我无心将我放在梦里面，在一刹那之间便灰烟。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梦见了最后你痴是在意，情绪纵使发滚扩大猛烈，但不久 歌喉也会收住。只等一件事，我料到我失策，未说清点会知。如果我会难过，不理智，劝我放心一次。这一天，乜嘢日子都不关我事。那相片已装满我的小心思。晚餐后去阳台，关上窗帘，我的世界非常得意。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我呼吸的空气都那样新鲜。遇见你，我无心将我放在梦里面，在一刹那之间便灰烟。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梦见了最后你痴是在意。情绪纵使翻滚抗大猛烈，收住，要攞走我的心，确实太容易，一首歌足以。 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想到就觉得很美好。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儿。这种静谧的程度，仿佛都可以听到蝉鸣声、夏天的种种的那种你控制不住的那种叫声。这是动物的哈，比如说蝉鸣啊等等的，包括你也可以感受到这首作品当中的那种小期待、小确幸、小浪漫、小幸福。有的时间真的，有的时候时间真的能够放慢，你去慢慢的感受这一分钟经历过的所有的动向的话，那一刻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最近有一些新歌出现，潘妮戴佩妮呢又重新翻唱了她之前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也是陪伴很多人成长的一首《你要的爱》。当然呢，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呢是晚间版本。所谓的晚间版本呢，就是跟原版相比似乎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味道一些，就是成熟的味道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曾经打动很多人的，不知道有没有戳中过你的原版《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来，从一开始就要唱咯。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啊、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此刻可以把你宠坏的话，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潘妮戴佩妮很经典的一首你要的爱。11:53，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随着这首作品告一尾声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最后芬迪曼来自于王嘉尔，拜拜。 L made a great war 2007, yeah. Made a fanny jacket on my shoulder, ball it through, yeah. Made a grown fanny builder with my flip flop, yeah. Call me Fanny Man, welcome to my fanny land. I got gold and diamonds, it's a my ambitious. No boundary, no limit, no restrictions. I'm a dreamer, dream big like the universe. Be the leader, be the night, low key, yeah. Hey, this can be so drive, life roller coaster ride, yeah. What kept me alive and wishing by my side? Don't call me savage, cause I made it happen when you don't. Chances come and go, they got no patience, no they don't. You ain't label what I made, you ain't ready, we gon' slay. You are you, I am me, no need comparison, man. Stay 120, 4-7, full season, man. History ain't a making what we see now,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想要听到我为大泼猴演唱的人物主题曲《花》，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这首歌《花》也是天蓬和霓裳他们两人的定情歌曲，所以希望所有听到《花》这首歌的人，能够遇到一个为了你奋不顾身，为了你誓死拼搏的男人。 花先盛夏，盛放映入晚霞，凋落如秋雨下，倏尔散尽天涯。为何无人能应答？轮回往复的亏欠，相守却不能相忘。你像花自开，花又败，氤氲无暇，没教我如何将尘埃放下。你随人潮起，人潮落，生死如花。我是你花中晕开的阴霾。你像花自开，花又败，没教我如何将尘埃放下。任由我一生生一世世无力寻花，最不能靠近那朵是你吧，最不能靠近那朵是 我还有两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涨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